三代世表。太史公曰：武帝三代之际上矣，自殷以前，诸侯不可得而朴，周以来乃颇可著。孔子因始文赐春秋，纪元年，正时日月，盖其祥哉。至于序尚书则略，无年月，或颇有，然多缺，不可录，故疑则传疑，盖其甚也。余读叠纪，皇帝以来皆有年数，积其历谱叠忠实武德之传，古文贤不同，乖异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，岂虚哉？于是以武帝系叠尚书即事即皇帝以来弃共和为世表。张夫子问主先生曰：诗言弃后继皆无父而生，今按诸传记贤言有父，父皆皇帝子也，得无与诗谬乎？主先生曰：不然，诗言弃生于卵，后继人继者，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。鬼神不能自成，虚人而生，奈何无父而生乎？一言有父，一言无父，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，故两言之。尧之弃继皆贤人，天之所生，故封之弃七十里，后十余世至汤，望天下。尧之后继子孙之后望也，故亦封之百里，其后世且千岁，至文王而有天下。诗传曰：汤之先为弃，无父而生，弃母与姊妹育于玄丘水，有燕衔卵堕之，弃母得，故含之，勿吞之，即生弃。弃生而衔，尧立为司徒，姓之曰子氏，子者资，资亦大也。诗人美而颂之曰：阴社茫茫，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商者智，阴号也。文王之先为后继，后继亦无父而生，后继母为姜元，初见大人继而屡见之，知于身，则生后继。姜元以为无父，见而弃之道中，牛羊必不见也，报之山中，山者养之，又捐之大泽，鸟复习四之，姜元怪之，于是知其天子，乃取长之。尧知其贤才，立以为大农，姓之曰姬氏，姬者本也。诗人美而颂之曰：绝出生民，身修一成，而到后继之始也。孔子曰：昔者尧命弃为子氏，未有汤也；命后继为姬氏，未有文王也。大王命季历，名天瑞也。太伯之无，遂生元也。天命难言，非圣人莫能见。舜、禹、契、后继皆皇帝子孙也。皇帝测天命而治天下，德则身后世，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，是天之抱有德也。人不知，以为范从布衣匹夫其耳。夫布衣匹夫，安能无故而起望天下乎？岂有天命然？皇帝后世何望天下之久远耶？曰： 传云：“天下之君王，为万夫之前首，请赎民之命者帝，有福万世，皇帝是也。吾正明则修礼义，因天时举兵征伐而立者旺，有福千世，蜀王皇帝后世也。至今在汉西南5000里，常来朝降，书献于汉，非以其先之有德，则留后世也。行道德，岂可以忽乎哉？人君望者举而观之，汉大将军霍子孟明光者，亦皇帝后世也。此可谓博闻远见者言，故难为浅闻者说也。何以言之？古诸侯以国为姓，或者国名也。武王封地叔处于霍，后世晋献公灭霍公，后世为庶民，往来居平阳。平阳在河东，河东晋地分为魏国，以师言之，亦可为周氏。周起后继，后继无父而生，以三代世传言之，后继有父名高辛，高辛皇帝曾孙。皇帝终始传曰：汉兴百又余年，有人不短不长，出白烟之乡，持天下之政，时有婴儿主，却行车。霍将军者，本居平阳白烟，臣为郎时，与方士考功会其庭下，为臣言，岂不伟哉？